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于主体105年2016年11月23号批准了关于残疾人权利公约。朝鲜于2013年7月3号在关于残疾人权利公约上签署，而且过去3年来以观察员资格积极参加了有关公约的活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以本公约为基础来努力谋求残疾人的权益，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